我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走地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傅逊和蒯越两位谋士力劝刘琮把荆州献给曹丞相，正在刘琮犹豫不决的时候，另一位谋士王粲走进了大殿，他一进门就高声地支持傅逊和蒯越的计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刘琮又会不会听从他们的建议把荆州献给曹操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大家伙往外边一看，外边走进过来，您别可说话身高，长得可不怎么样，个儿矮，穿着蓝色的官服，头上戴着乌纱帽，大家伙一看认识才子王粲。王粲呢在刘表手下身为木官之职，不是木头棺材啊，是开幕的幕，官职的官，木官，木官干嘛的，出主意的。刘表有什么事跟他商量商量啊，刘表有什么大事跟他琢磨琢磨呀，或者出使什么的，想派他就派他，就这么一职务。王粲提起王粲来，那要比蒯越比傅逊知名度高得多。那么谁最喜欢王粲？曹丕。据说王粲死的时候啊，曹丕很重视他，把王粲给埋了。曹丕呢就把王粲的生前好友叫来了，说咱们怎么纪念王粲呢，就问曹丕。曹丕说王粲呢生前最爱听驴叫唤啊，咱们大家伙儿站着排着队学一回驴叫唤，咱们就对得起王粲了，这叫驴叫送葬啊，历史上确实有这么典故。后来我们老伴儿叫我，你学一回驴叫唤，这包袱准响。我说行了，你上台学来吧。都排着队在坟前学驴叫唤，说的就是王粲啊。王粲跟曹丕特别好。那么王粲到底是个什么人？王粲的祖父、曾祖父都是朝中三公之职。王粲的祖父叫王畅，那是他们家最后一个位列三公的职务。王粲从小就聪明，后来呢，王粲呢就在大将军何进手下，因为他父亲在何进手下为官。后来董卓掌握大权以后，董卓迁都到长安，王粲跟着，朝中命令他让他当什么，当黄门侍郎。黄门侍郎靠近皇上啊，有一定的职权，能跟皇上面前说话，那不简单的。皇上的近臣他不去。后来呢他就到荆州找了刘表，他认为刘表这个人呢很重视才子，刘表号称拔郡嘛。那么王粲呢是建安七子之一，提起笔来文不加点，写文章从来不带修改的，而且王粲记性好，数学特别好。有一回王粲啊跟朋友走到一个地方， 说都说你记性好，好啊，我能走马观碑。那行，你看看这边一碑，看看那字儿，咱们过去，你看看碑上写什么。骑着马过去了，碑上写什么？高碑店。当然这是个笑话。那王灿确实是看完这遍碑文，骑马过去之后，你让他再背这碑上的碑文，是一个字也落不了。说他聪明，聪明到什么地方？好比俩人下围棋呢，黑白子儿，你知黑子儿，我知白子儿。正好王灿过来，不留神把这棋盘给刮了，夸，这棋局给搅了，撒一地。大家伙急，嘿，你说王灿你怎么回事？你看我们这下的好好棋，马上见输赢了，你知道你们赌什么吗？你们赌什么呀？逗一条狗呢，嘿呦，没关系，我跟您摆上，把这棋盘往这一搁，把这黑白子儿一摆，怎么样？没错啊，行。旁边过来一位，我不信，摆好了两副棋，一模一样，然后把这副棋拿手绢这么一盖，把这划了了，摆吧。蒙灿嘁哩咔嚓给摆好了，把这手绢一掀，一模一样。蒙灿脑袋就这么好。王灿就一个缺点，长得其貌不扬，啊，还不如我们那其他到手的呢。那个哈、我们那发型好是吧？那发型好。这王灿到荆州，刘表呢听说王灿之名，特别喜欢王灿。那才子啊，就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灿，想着一见面就许亲，结果一见面一看。缩回来了，就这俩闺女得跟我闹一辈子呀！你干嘛让我嫁他呀？我嫁何云伟，我也不嫁他呀，是吧？比何云伟虽然说高点，没何云伟这那能耐，何云伟能逗我乐呀，是不是？所以刘表舅舅说就看不起他，一直让他在手下当幕官，谁看得起他？蔡邕、蔡伯杰。想当初，蔡邕、蔡伯杰在董卓手下为官，当时王灿还没走呢。蔡邕是天下的名士，门前啊，中郎将蔡邕，车水马龙，好上他们家串门的不断。你想过去都过不去，你得绕道走。每天，蔡邕他们家啊，真是像孔融所说的，坐上客场门，尊中酒不空，大家伙坐着陪着孔融聊天。门官进来禀报：“大人，王灿来了啊。”你要按历史所说，说他踏了鞋就出来了，那他屋里有人，他怎么不穿鞋呀？所以您说哪朝的书，您得按那哪朝的来事儿来说。说汉朝，咱们说过，汉朝没座位，大家伙席地而坐，是吧？那座位顶多是像马未都说的，是吧？叫胡床，也就是马扎儿。都席地而坐，席地而坐，他就不穿鞋，穿着袜子在这儿席地而坐，往这一跪，前边有个小桌，啊。这屁股呢垫在脚后跟上，一听说王灿来了，站起身形，在现穿鞋都没穿上，鞋都没穿好，出来迎接王灿，把王灿接进来。大家伙儿等着呀，好几十位，心说接谁去了？这位准得挺漂亮的，啊，得有点人模样。进来一看，哟呵，怎么这样？等王灿走了之后，大家伙儿就问他，说蔡中郎。这王灿长得其貌不扬，您干嘛这么尊敬他？你们可不知道，此人有异才，了不起。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不如他，我家中所有的书籍都应该送给他。可惜王灿这模样影响他了，不然的话，刘表把他招为女婿，那就不是简单的一个谋士了。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幕官了，所以到曹操大兵南下的时候，王灿仍然是刘表手下的一个幕官，小小的一个官职。王灿又打外边来，他出去办事儿就回来，听说大堂之上正在议论应当何去何从，荆州怎么办这件事儿，他迈步就进来了。进来呢，就听见复训和蒯越说出来了，应当归降曹操。主公，二位先生言之有理，您何不从之？哎呀，王仲宣呐，我怎么能听他们二位的呀？先父在天之灵，也不能饶了我呀！荆襄九郡42州县，怎么能轻易给 为了曹操呢。哎，我问问您，您跟曹操比如何？我比不了，招啊！曹操自打出世以来，在山东灭黄巾有功，然后带着青州之军进京勤王，保着当今万岁迁都到了河南许昌，在朝中掌握大权。再说曹丞相会用兵，能打仗，灭了吕布，灭了袁术，灭了袁绍，收降了宛城的张绣，站上了北国的乌桓，不可一世啊。曹丞相现在人都说他挟天子令诸侯，总而言之，曹丞相掌握朝中大权，您抵抗得了吗？我打不了啊。既然打不了，您就应该听他们二位之言，应当归降曹丞相，使您永远不是荣华富贵。这刘聪一想啊，三位都说了，三位都是我手下的谋士，都跟着我父亲这么多年了，尤其王粲、蒯越说话相当有力量，你说我不听也不行，我再反对又出了一个，再反对又出了一个，惹得我舅舅蔡妹一生气，得把宝剑亮出来，我可就傻了。众位，你们说的虽然对，但是呢，我得问问我母亲。甭问了，我来了。有打屏风后头就转出来了。既然王粲、傅煦、蒯越都说让你归降曹丞相，你就归降曹丞相，不使你的功名富贵，不就得了吗？好吧，遵母亲之命，来呀，蒯先生，您受累吧，写降书归降曹操。蒯越拿起笔来，就把按照刘琮的口气，我愿意把荆襄九郡四十二州县献给你曹丞相归降了。那么有人就说的，说傅煦、王粲、蒯越这三个人为什么向着曹操要把荆襄事业劝刘琮拱手相让给曹操呢？为什么不给刘备呢？为什么喜欢曹操，为什么恨刘备呢？其实啊，您要看三国就不能这么分析。什么事儿您站在傅煦、王粲、蒯越这个立场上，您琢磨这三个人怎么保的刘表，原来在朝中都有官职，到刘表手下知道刘表荆州很安定，也愿意在刘表手下给刘表出主意，高官得做骏马人骑，为自己所想，为自己家族利益所想。那么现在曹操大兵南下了，分析当前的势力，打得过曹操吗？打过不了。说他们真不喜欢刘备吗？不是。刘备在表面上可以完全说得过去，仁德之主。这三个人得琢磨琢磨，我们保刘备去，刘备干嘛呢？在新野县这儿威着呢，手下几千兵，也就最近把诸葛亮请出来火烧博望坡打过一胜仗，不就关云长、张飞、赵云吗？还有人吗？而曹丞相现在统一北方，曹丞相在朝中掌握朝中大权，50万大兵南下呀，刘备那儿扒了半天也扒了不出来5000精兵啊。咱们说句俗话吧，谁放着现成的皇上不保，保着没影的皇上啊？到了曹操手下，曹操知道是听了这三位之言，刘琮归降的，能厚待我们三位吗？所以三个人考虑自己的利益，考虑家族的利益，他必然要劝刘琮归降曹操，这是个道理。那么有没有愿意保刘备的呢？有，大公子刘琦手下的谋士一级，按小了说有像灯有像火的，按大了说个人有个人的政治见解。一级心里头就不喜欢曹操，而蒯越当初就劝过刘表说，您既然不愿意称霸天下，您就应当选择一个。但是刘表这边是袁绍，这边是曹操，他选择不定。后来他跟袁绍俩人联络，远交袁绍，近交张绣。为什么呀？袁绍力量大，兵百万，战将千员，而曹操那时候跟袁绍比不敌1/10。那蒯越劝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您既然不愿意称霸天下，愿意称霸天下您跟他们争去，我们保着您争，您不愿意称霸天下，早晚他们得打您，都惦记荆州呢，荆州四面受敌。诸葛亮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时候也说了，荆州四面受敌，谁不想得荆州啊？您既然保不住荆州， 那对不起，您就应当归降曹操，曹操势力很大，但是刘表犹犹豫豫没听。那么刘表死了，公子刘琮这商量，曹操大兵已然50万人马来了，这三个人出主意，当然愿意公子刘琮归降曹操。这就是势在必得了，曹操到荆州，这三个人必劝刘琮归降。降书写好了，宋忠在，你拿着这份降书到宛城面见曹丞相，说我愿意将荆州奉献给曹丞相，希望丞相让我永做荆襄之主，遵命。宋忠拿了盘缠钱，骑着快马，拿着这封降书，够奔宛城面见曹操，把降书往上一递，曹操高兴了。曹操50万大兵南下，目的是什么？得荆州，灭江东，一统大汉天下，一统归曹。曹操这次大兵南下，心怀壮志，没想到没费吹灰之力，刘琮把降书送上来了，曹操非常高兴，赏了宋忠50两银子。宋忠高兴了，丞相，我家主公说了，只求永做荆襄之主。好啊，让刘琮出城归降，故命他为荆襄之主。谢过曹丞相。宋忠拿着赏银离开宛城，曹操大营回襄阳，他得过江，骑着马跑，跑到江边，甩掉离鞍下马，准备过江了。宋忠，你哪里去？宋忠回头一看，可吓坏了，兵不多，50，一个个年纪轻轻，血气方刚，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赤兔千里马，马上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二爷关云长金盔金甲绿战袍，手中拿着青龙偃月大刀。宋忠，你哪里去？二将军，不知道为什么腿一软，扑通就跪下了。宋忠，你不在襄阳，不在荆州，上哪里去了？50两给您。我问你哪里去了？宛城。去见何人？曹丞相。见曹丞相何事？归降。谁归降？跟您说吧，荆州大人已然没了，蔡美将军私改遗嘱，我都跟您实话实说，没我的事儿。二公子刘琮做了荆襄之主，大家伙都劝他归降。都谁劝的？那用不着您说，用不着您说，你也都知道，你也甭问了。就是那些人，蔡夫人一做主写的降书，让我够奔宛城面见曹丞相，只为二公子求永做荆襄之主。曹丞相赏了我50两银子，得了，都给您。好啊，宋忠，荆州大人已然离开人世，你为什么不前来送信儿？那不是我的事儿啊。关云长为什么认识宋忠？每次刘表刘景升派人到新野县请刘备，几乎都是宋忠来。关云长听进此信是大吃一惊，没想到荆州牧刘表死了，公子刘琮听信蔡夫人跟手下谋士之言，要把荆襄九军事业献给曹操，靠坏了。捆上，您别捆我。不捆你捆谁呀？押回新野县。手下人拉着他的马，把他捆上了，往马上一扔，然后带着宋忠就回归新野。正好让关云长碰上。关云长干嘛呢？奉诸葛亮之命在这巡查河边，恐怕曹操大兵来了发生意外。咱们书不说废话，把宋忠押回来了。跪下，刘皇叔救我。刘备认识二弟啊，他是宋忠啊，你在何处将他生擒？大哥，大事不好了，荆州大人已然故去。啊！刘备俩眼发直，往后一仰一闭眼， 手下人赶紧过来了。主公您千万别着急，别着急，妈是前胸捶打后背，悠悠气转，你要一听京剧胡琴一响啊，一唱这人就活了啊。我们说评书就是妈是前胸捶打后背啊，最好把这方子呢都给各医院的急诊室送去啊，要真管事儿就好办了啊。主公醒来，主公醒来，拉拉一拉这二胡，一拉这京胡一起，耳听得哎活了啊，这不错啊，也甭打点滴，也甭打强心针啊，这就是我们说书的一个规律啊。他真死像刘表那个，你怎么抹死抹死不过来了是吧。给刘备抹死前胸捶打后背，主公清醒，主公清醒。刘备醒了，哎呀哥哥呀，宋州我来问你，我哥哥真跟离开人世了吗？刘皇说不假，确实是荆州大人已然故去了。你干嘛去了？刘皇说啊，大事不好了，主公故去之后，蔡夫人让蔡妹私改圣旨，不是私改圣旨，私改什么呀？私改手指，不是，私改遗嘱。我都吓糊涂了。来，松绑，你好好跟我说。给宋忠喝点水，把绑绳松了。宋忠往这一坐，把前因后果禀告给刘备、刘玄德。刘备可傻了，不但刘表、刘景升死了，曹操500,000大兵兵打宛城已然快到襄阳了。而且公子刘琮听信了谋士之言，奉蔡夫人之命把荆襄九郡42州县献给曹操了。坏了，诸葛亮让我得荆州，有荆州之地可以抵抗曹操，没荆州之地，我们刘关张弟兄何去何从啊。对，大哥，你吓我一跳。大哥，把宋忠杀了，别介请孔明进士发兵，兵发襄阳，把刘琮叫出来问罪，当面杀之，杀得蔡氏宗族得下荆襄事业，可以抵抗曹操，把曹操打回许昌，将来保大哥争衡天下。好啊，豪言壮语呀、啊！诸葛亮挑大指，三将军言之有理。刘备心说什么？我杀刘琮？杀宋忠行，就在这儿呢，他也跑不了。我杀刘琮，我打得过蔡妹吗？我打得过张允吗？虽说归降曹操，但是水旱马步军28万仍然在蔡妹张允手中。就这几千兵，一个诸葛亮，8个诸葛亮恐怕也不成吧。刘备、刘玄德不知何去何从。蔡夫人归降了曹操，曹操杀刘琮，才逼得刘关张弟兄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火烧新野县，大战长坂坡。谢谢众位，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